下班以后时间是属于你的，你可以在家里为下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做一个设计。对啊，在一个地方禁锢的有点久了后呢，可能你的状态就会有点低迷，那么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调整，一个改变。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，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很简单，想给谁点歌呢，就到新浪韩立微博上告诉我一声。如果没有什么想送歌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情绪，你可以给自己点一首歌，或者说几段心里话，或许经过这样的放大的声音之后，你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原来自己是太执拗了。人一旦和自己较劲，这件事情可能解决起来就会困难重重。当你勇敢的时候，你是自己的朋友，但是当你开始徘徊，开始给自己很多纠结的时候，你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我爱他， 他的轻狂留在某一节车厢，比夏天里的风，比回忆还重，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，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。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，重来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。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，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，情节有多坏都不肯信赖，

他很想在三月十四号这一天呢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我的最爱，要送给他爱的哥哥，想对他说，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，你就是我的最爱。这样一份非常确定的感情，能够体会到稳稳的幸福，真的超级的让人感动。那也祝福你和你的哥哥能够在爱的这条路上一直包容理解，相依相伴，彼此最爱。 一场梦却醒不过来，另一个我在看着我，他问我值不值得为你付出所有，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，就会让我看不清楚理想中的你。没有谁强迫我坚强，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。你永远是我的最爱，不管爱你有多难，我的心只想属于你，无法预知的未来。你试着抱紧我，却看见远方寂寞，爱将会可 能够确定一个人是自己的最爱，这种感觉很让人羡慕。因为好多时候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要知道是喜欢和爱是需要时间的，但是能够在一见钟情之后就确定这个人与自己的一生绝对有关，然后慢慢悟出他就是最爱，这种感觉我想遇到过的朋友一定就是懂得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浩彤朋友，要送给女朋友王鹏蝶。他说今天是我们五年十一个月的纪念日，我很想告诉他我爱他，

听众大猫仔的小鱼干要送给好朋友大猫的，是好朋友还是恋人？送给今天晚上有点不开心的大猫，希望他永远开心幸福。 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 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，来自文艺女生陈绮贞。其实在白天时光里，大概每个人都会很理性的面对你的工作，没有那么多情绪的小出口。到了夜晚，音乐真的是情绪最好的一个出口。 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人世梦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几何能够得到 回过头去想象着这些年做点歌节目当中哪些歌曲最受欢迎，点播率最高，一定会有这首《我只在乎你》，就像是最浪漫的事，我只在乎你，至少还有你，爱你一万年。大概这些心声，或者说这些感情中非常极致的状态，都是只有遇到这个人你才敢确定的。今天晚上的节目呢，也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。我们除了爱情之外，还有很多自我成长和自我需要鼓励的时刻，所以最后这首歌呢，是要送给一位听友，他想听到的给未来的自己。是啊，这很重要，对于女人而言，在你还没有遇到另一半之前，好好的经营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这首歌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今天所有的不愉快，今天所有的糟糕都在此刻暂停，我们明天还有全新的在一起的时间。稍后是男左女右，